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集千秋中医所长，汇万古养生之法，扬天地正气洪德，创健康长寿之理。自然孕育生命，生命源于自然，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。从现在开始，从我们自身开始，遵从自然健康法则，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的真理，认真呵护自己。生命由天赋，健康需有礼，健康有礼，造福百姓人家，健康有礼，有礼的健康。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礼》。 谁的医术最高？ 扁鹊说：“我大哥的医术最高，其次是我二哥。” 三兄弟都是行医。 他三哥啥都是行医生。他说我的医术啊是最次的。那个魏文王说不对呀， 就是 没听说你大哥、你二哥会治病啊， 就只听到过扁鹊、 只听说你扁鹊是神医呀、 就是 啊。你怎么说你大哥医术最高呢？扁鹊说：“一般人不明白这个道理。”他说：“我们知道，我大哥呀，治胃病。他我大哥专治胃病，就是让你不得病，望闻问切，他一打眼知道你要得病。”他就用一些个办法，就像扁鹊看在那个蔡桓公似的啊，一看在基辅，我用就是岳父的办法，我就能给你解决，啊，一看进入凑里了，我用针灸我都能解决，啊，但是病人不自己不知道，你看他一打眼他就知道，所以吧，不等病发起，他采取一些办法，好了，说这个好呢，扁鹊说只有我们家人知道。就我们家人知道我大哥有办法不让我们家人得病， 这个就像防火一样、 就像防火似的， 火灾没有发生之前把这个容易引燃的这些物品就给它转移了，永远不会再 就防火。 对， 这比救火好， 就是啊， 强于救火。也过去有一句话说刀口药好，不如不拉口好。 对， 就是治胃病实际就是这个，但是这个呢没名，只他们家人知道他大哥有这种本事， 就像蔡桓公这个故事似的。 他 理解不了， 他理解不了 啊。只有内行或者说更高明的医生才能明白这里边的这个道理。 对，你敢他二哥呢？叫治愈病治病， 愈病， 就是将要得病，就说比那胃病又进一步了。 就介于两者之间， 胃病 和乙病之间啊， 乙病之间，这个叫愈病。 这个时候可能就 这个已经看对，表现出来了。一看真有病了，但是病不重， 也是非常轻微啊， 轻微， 刚有一点点的苗头就是。 对，一看这是得病了，就是特别轻，你说没病也行，但是已经看出是病了， 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亚健康状态。 对了，叫。亚健康也行 哦， 但这个呢，他二哥吧一治就好，一治就好也没名，但是这个谁知道呢？家人知道，乡里知道，乡亲就是周围附近 范围内的 啊，周围附近的人知道，所以别人都不知道，不知道他二哥医术高 哦 啊，他说他呢是治乙病的。就是已经得了病的叫乙病，那乙病呢，这人要死要活的， 症状就明显了， 就明显了，这个得需要大动干戈了，你说嘛，下猛药，开刀，做手术，就得用这种办法了，就说这个人有死的可能了，那么呢，他这有死的可能，这知道的人就多了， 啊，完了他给治好了。但是这个可不是这种情况，说医治都好了，已经到了晚期了，医治也好了，这个有的能好，有的好不了了。 对， 哎，凡是能好的，就是说出名了，这个不是家里出名，也不是村子里出名，是全国出名，已经都要死了，你看他给治好了， 就是反差大。 哎，他叫神医， 神医， 他叫神医。但是呢，你得下猛药啊，吃药三分毒啊，你是好了，你后患无穷呢，你病根留下了，你命保住了，你接下来的并发症，你这个病多了，是不是？你看麻烦，他大麻烦在后边呢，但是命保住了，这个影响力大。 嗯， 哎，至于后来并发症什么的，病变呢，恶化呀， 考虑不了那么多了、 哎，只是他这块没死，哎，他就出了名了，这叫神医。哎，但他自己知道，这叫下医。哎，治已病的那是下医，哎，他大哥是上医。 嗯， 所以古人有些话嘛，形容的呀， 这是 就很好。哎，他说呢，治已病，好比是渴了，哎，想起打井去了，晚了，说要打仗了，两个国家要打仗了，想起去造兵线、造兵器去了，全晚了。哎，就说身体已经这个病入膏肓了。像蔡桓公似的，哎，想起来找扁鹊去了，晚了，哎，所以治胃病呢，它的意义就在这儿。那就是说，咱们今天病为什么越来越多，为什么越来越难治，为什么看病难、看病贵？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治已病，都是等了有了病上医院。 对，这是一种观念哈。 如果这个观念要把它转过来。都意识到这个未病先防啊，有病啊防变，是不是？那都从治未病开始，人人有这个想法。 嗯， 那还哪有看病难看病贵问题？ 前越一步哈。 对呀、啊，这就是原来咱们卫生部部长，原卫生部部长陈竺啊，他说过那么一句话：13亿人的健康不能靠吃药解决。啊，要重心前移，从源头抓起。 对， 你说重心前移往哪移？别治已病了， 从啥？ 对，从治未病开始，这叫重心前移。 这是根儿哈， 哎，这是根儿， 也是就像我说的问题的主要矛盾。 对对，哎，等有了病上医院，这就麻烦了。 对， 要能治好，那蔡桓公就不用死，就不死了，是吧？要是。那神医都没招了， 就是他都跑了， 他都跑了。那我们今天又有多少神医？ 就是 又有多少病那一病能好？所以吧，这个古人呐、我认为非常智慧， 先知先觉啊。 哎，古人是吧，你看那个黄帝内经，这有几千年了吧， 两千多年吧。 哎，他知道从胃病开始， 就是 我们今天呢不从胃病开始，人人都从已病开始，都等于有了病了上医院。 嗯， 你看这就麻烦就来了。 嗯， 不要等到病了上医院。 嗯， 这回呢让大家呢都别得急性病。 嗯， 从治胃病开始，就是不让你得急性病。 嗯， 因为慢性病都是个急性病来的。 嗯， 那不得急性病，自然没有慢性病，没有慢性病。就不用上医院，看病难看病贵，那就解决了。咱们国家吧，计算过，就做过调查，在社区，说这个防病用1块钱，在社区调查，说治病呢是用8.4块钱， 8倍多哈， 用了8倍多。美国呢也做过一个调查，美国说防病用1块，治病得100， 可以啊，不仅要多花钱，女人还要遭罪。 对，那恐怕呀、那个治病不是100，是防病1块，治病我感觉都不一定是100， 对、 甚至更多， 就是， 甚至连命都没了，没治过来，命也没了， 甚至多少钱也没有用了。 对呀、没用了，所以就说已病，未病先防，已病防变， 这个绝对有道理。哎，就说已经得了病了，哎，那你就得防止它恶化了。那它要恶化了，心脏得搭支架，啊，甚至得换心脏，那是多少钱呢？那哪是说防病一万，治病100万？你100万也不好使。就是这块呢，防止恶化，这个更重要。实际呢，这个国家提出来治胃病，这个意义啊非常重大，啊，如果吧，老百姓让所有的老百姓都明白这个道理，就别把精力全用在我挣钱上啊，创业上啊，干企业干事业。真正聪明的人，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什么最重要？只有健康最重要。 这个有一句话叫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人就是忽视健康。 对，就认得就知道挣钱。 对， 是不是？有一句话不是说吗，年轻的时候拼命挣钱， 身体去换钱 啊，用身体换钱，老了呢这个拼命花钱治病， 用钱再换 钱再买命， 但是你不一定能换得回来了， 换不回来了，失去的换不回来了。 对，真是啊。 所以这个治胃病的意义就是在这儿。那么呢，我呢非常自信地说哈，我可以说拍着胸脯说，我能让很多老百姓只要能听到我讲这个，多数人能不得急性病，他就没有慢性病。这个不是高嘴说，如果我拿一本书啊，我就来看啊，治胃病怎么治，一点用都没有啊。就好比我整了一本书，这本书是怎么游泳，完了给大伙讲怎么游泳，你下水里试试看，我知道怎么游泳，你下水里你试试去。我是做过很多行业的人，那么恰恰这些行业和健康都有相互关联， 密切相关。 密切相关。不是说我学历有多高，是吧？我啥都不是。有病的人，看好的人却很少。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实践非常非常的重要。 对。是实践者，践行者。 就包括中医。为什么能传承5000多年？那就是实践经验。 对。 在书本上，你像今天的中医，是在中医学院学的知识理论， 对， 然后去当的医生。但是古代的中医没有上中医学院，我学完了当中医，都是世代相传啊，这就叫实践。 这个是经验传承， 经验的传承。 对， 所以呢，以病防变，防止恶化，才能够延长人的生命。这个呢也归在治胃病上。不是说只有让你不得病才是治胃病。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，已经得病了，我防止你恶化， 就到此为止哈，不要它继续发展了。这个 对，别再恶变所以以病防变嘛。防止你恶化，防止你得各种并发症这也叫治胃病。所以这个治胃病吧，它从两个方面说的，它不是一个方面，不是单说的我就让你防止得病就行了。那还有一个方面呢，就是已经得了我能帮你改善症状，减轻痛苦，延长生命，提高生存质量。 胃病防病，疾病防变。 疾病防变。那么就是今天啊，国家能高度重视治胃病，所以它的意义非常大。这个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。就是说人呢，最难的是无疾而终。就是老了啥病没有。 就老百姓的话说，就老死了哈。 老死了。 不是病死了。 不是病死，是老死的。无疾而终，啥病没有，这个比挣多少钱都有意义。 就是， 比你挣个金山都有意义。 这是莫大的一个福分啊！ 对，比你当多大官都有意义。是吧？ 对， 有的人权力不管多大，最后是一身病。有的人有的是钱，是吧？你看那没有意义呀！ 这一生当中最大的夙愿了哈，无疾而终。 对，无疾而终。 嗯， 所以古人呢、啊，我就说古人是很有智慧的。 您一直强调这一个， 我一直以为古人最有智慧。 嗯， 哎，我认为古人他为啥有智慧呢？他那个时候吧，他不把全部精力用在钱上， 嗯， 不用在挣钱上。我感觉今天呢，好像整个精力都用在这钱上了。你看这有利有弊， 嗯， 哎，钱是有了。是吧，双刃剑， 嗯， 精力都用在去挣钱上了， 对， 你看忽视了身体， 挣钱不要命了， 挣钱不要命，哎，就这个问题。所以古人讲五府临门，你看、我记得小钱哈、家家贴退子， 对， 哎，横批都是五府临门、 对对对， 哎，今天你问这个好多人、随便问哈、你说这个古代讲的五府临门，这五府是哪五府啊？ 哎，这还真就不知道哈、这个话倒是常听啊，这尤其小的时候，像你所说，这个对联最常出现的就是这个“五府临门”。 哎，对， 但真正的这个意思啊，恐怕真的还有很多人不知道。 今天啊， 嗯， 就是这个贴对子都不贴“五府临门”了，哎，都不写这句话了， 嗯， 哎，都是什么招财进宝。 但是哈、从这个对联上就可见一斑了。 对， 这个 意识、观念、宣传，是吧？全都改变了，一切都为经济服务的时候，那就连这个五府临门都不写了， 就轻重不分了啊。 对，你说这个对， 嗯， 这就叫轻重不分了，啥重啥轻不知道了， 府不要了，要钱儿。 对，哎，你刚才提到说你也不知道这五府临门， 就是啊， 这就不应该，哎，现在年轻人就更不知道了， 不知道。 哎，现在很多老年人都不知道五府临门， 真是不知道。 哎，都不知道这个古人吧，他把这五府临门他是怎么分的呢？哈， 嗯， 这五府是哪五府呢？哈， 嗯， 他那里头叫，你看那个古代那些个记载哈， 嗯， 他说叫一月寿， 哦， 啊，一月寿就是长寿， 长寿。 二月康， 啊， 就是健康。 哦， 啊，三月德。 德 还 是有德， 哎，积德， 积德， 四月富，财富， 哦， 啊，五月考中命， 考中命， 哎，考中命，就叫亡府， 哦， 哎，就是死亡是一府，死了，这个府是最大的府， 哦， 哎，咱们今天五府临门不知道是哪五府， 嗯， 你都不知道啥是府，你干啥呢？ 是， 哎，就知道钱是府，哎，麻烦了， 就记住这里边那个富了哈。 哎，光五府临门，他就记住一个富， 就认为有钱就是富啊。 对，哎，那是第四位的， 就是。 你看，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。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未病工作中来。都能做到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。 一月寿，长寿是一副， 第一副， 这是最大的副啊， 首位了哈。 哎， 嗯， 人家活100多岁，有人活50多岁。人家活一辈子，顶你两辈子， 就是 你看这不是福吗？对啊，青年夭折的很多很多呀， 嗯， 都为了那个富，都为了这财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都为了财，完了把身体造垮了，年纪很轻的死了。这个人嘛，他不知道我要长寿的好处，我怎么才能长寿？不想了，你都不想了，那长寿就降临到你身上了。是吧？你只有想，哎，才有行动， 嗯， 采取的措施， 对， 你的常说的办法， 你光重视也不行，你得有办法， 你还得有办法啊， 这个办法还要好使， 是吧？ 要管用， 对呀、 哎， 你压根儿都没想，那搁哪来长寿啊？ 你没有意识就不会有行动， 对， 你没有行动你就不会说得到这个真正的这个结果啊。 所以我说，人古人提出来一月寿，长寿，这是最大的福。哎，他排第一上了，是吧？二月康，是吧？健康，你是长寿，可是一生病，那一生病你长寿有啥意义啊？ 那不是活受罪吗？生不如死， 嗯， 还不是死了好了，整天活受罪，是不是？得健康，啊，这个啥病没有，一点痛苦没有，那活的时间越长越好啊。 对呀， 人家活，活那个一百多，是吧？顶有的人五十多岁，人家是活两辈子吗？人有的活还有活一百五十多的呢，是吧？哎，那就顶你三辈子。 嗯， 你看这个意义就大了，哎，就这个健康二月康，哎，但是你说这，你说健康，你说谁不想健康？古人的话说的多好，有啥病有病， 嗯， 哎，没啥病没钱，有啥都别得病啊， 嗯， 哎，你看就是对健康重视吗？ 对， 今天就不重视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就是没啥病没钱，光为这个钱了，哎，有啥病有病这个不管了， 嗯。 现在你说有病的人，有钱的人有几个没有病的？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疾病，那都越来越多。 嗯， 所以这个健康对每一个人来说，那都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么三月德， 哦， 哎，德是一辅。 嗯， 你说谁能想到说德还是一辅呢？哎，这件事儿我有感觉，哎。不是说我这呢，咱别可别老王婆卖瓜啊！我这救了多少孩子，就叫德。 对，通过你之前讲述那些事情哈、 对呀、 这是一种快乐， 快乐， 德就是一种快乐。 哎，这话说对了。 嗯 啊，你看，第一长寿了， 嗯， 第二健康了、那第三就得快乐了。 对呀、 这个快乐只有付出，付出帮助别人，这就是德。做善事， 嗯、 做好事， 嗯， 快乐自己。 这是精神财富啊， 精神，你看 这个更大的程度来说，是指的这个人内在的啊， 对， 精神层面的。 第一， 嗯， 是生命， 嗯， 长寿就是生命吗？ 嗯， 第二就健康， 嗯， 第三呢就是精神， 对， 就是快乐，你看古人这个编的多好， 就是， 不是编的，是总结的，是总结的， 总结， 多好， 经典之谈， 就说这个德是非常重要的。那现在很多人就不知道这德有啥意义， 对， 是不是？就能做出很多很多的坏事出来。就像我之前讲的那河北那个大油罐车， 哦， 啊，造势，你看那驾驶楼撞扁了，大油罐车 一边流血一边流油的， 哎，司机流血， 嗯， 那大油罐流油，当地那么多人，谁也不救司机，都抢了油， 就是。 你说这能叫德吗？ 这良心呐，何人 是不是？ 嗯， 哎，但是呢，现在吧，有这种思想的人多了，在现场就一个人去救那司机，你看他没抢油，他救司机，你知道他有多快乐吗？ 就是 他最起码得到一斧， 对， 他得到一斧，抢油那些人斧没了，把斧抢没了，因为德没了， 缺德了。 哎，你看， 嗯。 就这个没有人意识到，这个媒体啊，宣传道德这块吧，每天应该多讲一些。 嗯， 哎，你像那些个，娱乐吧，应该适当。 嗯， 哎， 对， 应该适当。 对， 那有的人娱乐是为了发财的，是不是？一旦成了明星了，那身价那就不知道多少了。 引导啊， 对呀、 引导人积极向上，向善， 哎，应该引导人人向善，不是引导人人发财， 对， 是不是？那老百姓都能上那都能成为那个演艺界的明星吗？现在演艺界明星发财了，是不是？那大众呢，多辛苦啊， 对， 哪有发财的？ 这个价值观呐、人的这个价值观、 人生观、价值观， 就是 崇拜明星啥呀？ 嗯， 还是崇拜他发财。所以这个德，要国家能大力宣扬这个，就对这个社会的风气，对构建和谐社会， 嗯， 这个就非常有好处。 那也能延伸到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体哈。 哎， 如果都是这个人呢，都积极向上，是不是？都互相帮助， 嗯、 那我们每个人的心态都好起来了，身体自然就强壮起来了啊。 哎，对了， 嗯， 哎，就这个精神，能让你健康，能让你长寿。 就人的精神对他的这个身体，这个 对，就这个德。哎，这个之后我可能要专题来讲这个， 好， 这个内容， 嗯， 是不是啊？ 嗯， 哎，这个德，用你的话说，就是一种精神， 一种快乐， 一种快乐， 有德才能有快乐， 对，有德有快乐。这个四月富，他这个财富是五府当中的之一，他才能排在第四位， 倒数第二哈、 倒数第二，就说人呢、一生没有财富是不可以的，但是一切都为了财富，这是更不可以的， 对， 那我们今天呢，绝大多数人，这五府临门，这五府全忘了，就记住一个财富， 对， 这就更不可以了。这是更有问题了， 本末倒置了。 本末倒置了。五月考宗命，考啊就是考验的考。宗就是临终的宗。 终老的终。 终老的终。临终。就说考验你死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一府？死的时候怎么叫有一府？叫无疾而终，啥病都没有，是老死的，这是一府。可以说这个福吧更重要， 最大的一个福 报，最大的一个福报，活一辈子，老了啥病没有，离开人世非常安详的，这个离开这个世界，像火葬场你去调查调查，你看看有多少人他是这么离开人世的，有的人都没等老啊就造一身病， 就是 现在小孩你上儿童医院去看看，那小孩各种各样的病， 小孩甚至得大人病啊， 得着大人病，大人不得的病他都得， 就是、 你说这哪叫无疾而终呢，还没等老呢就全浑身都是病了， 对，甚至小孩就有得这个糖尿病的了 肾病的，多动症的，抽动症的，自闭症的，孤独症的，癫痫症的，你就说吧，大人不得的都得，你说这哪有福啊，这啥福啊，一家要有这么一个孩子，我跟你说这一家人的福全没了，光剩火了，上火着急发愁，是吧，就是只要家里有这么一个病人全家发愁，所以今天你到火葬场你就随便问哪一个都不是无疾而终，都是一身病，那么这一身病呢他肯定是痛苦啊， 对， 肯定是难受啊，那他不光是身体难受啊，他更重要的是心理难受。这心理难受啊，他比这个身体难受更难承受。得癌症的，你看癌能挺住，你一告诉他说你得癌了，这心就挺不住了， 崩溃了、 就崩溃了。绝望。而且呢，他不是他自己啊，心里难受。那家里头要有个孩子有病了，全家人难受，是不是？你只要家里有一个人就全家心里难受，你说这健康该有多重要。这个有的人啊，你得了病了说一治就好，这个也行，有的是肝治不好，甚至倾家荡产，人财两空， 对， 这个东西要命。所以如果忘了什么是福，那你还追求啥呀，是不是？你目标方向没了，目标就奔钱去了，就奔财去了，是吧？其他更重要的你看这些福都不知道了。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人呐，就这种意识，就这种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，这个是很可怕的。那个我原来有一个朋友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他母亲去世就是无疾而终，他母亲不到90岁，80多岁，身体呀、啥病都没有，5个孩子，他不牵连他们，不拖累他们，你们都忙你们的去吧， 没毛病， 没毛病， 就是 我生活能自理，我一个人还自由。 这个老人要是没毛病，不仅自己是福哈、 没有毛病才是全家福， 就是 他一身的病，你说那能叫全家福吗？ 全家人都得牵挂惦记，甚至陪伴啊， 他有的是 生病以后，现在陪伴不起， 就是都有工作， 都有工作呀。你是上班还是不上班呢？ 养家糊口， 对呀、啊嗯，你工作要了还是不要啊？ 对 啊，有的单位能请下来假，有的单位你那工作就请不下来。 就是 你请不下来，父母还有病，你咋整啊？ 两难哈。 所以有句话叫这个忠义，忠孝难以两全。 对 对，你说你要孝敬，你这事业就不行了。你忙事业，老人照顾不了了。还有一句话，久病床前无孝子。 对对， 这样一年年这么得病，你还一年年不上班呢？ 就是， 你再孝敬，你也不能一年年不上班呢。 就是，你得生活啊， 你得生活啊。 对呀、 啊，你得有工作呀、你说这个麻烦都太大了。 就是， 所以我那个朋友，你看他说，人母亲就士兵没有。 这可是 儿女谁也不牵挂， 用老百姓的这个话来说，这是修来的、啊、 修来的。对、有一天他自己知道自己要走了，他这人要走，其实他知道，他就给他们打电话、说你们都回来吧，都回来吧，我要走了。你看那儿女觉得身体那么好， 就是啊， 没病没灾的，都不知道他说要走啥意思， 不相信啊。 谁也不回来，就以为老人家想他们了啊，你们回来看看，实际要真要是想，也应该回来看看。现在这人呐，哎呀，叫什么叫可怜天下父母心？这他们父母的对儿女啊，那可真是啊，那心扒出来那都认呐。 是， 这当儿女的，就是有一句话，叫儿行千里母担忧，母行千里儿不愁。你看。不是瞎说的，真是这样。病时间长了，那儿女就没法那个孝顺老人了。 对， 孝顺不起， 靠不起、 靠不起。你说这就是健康的重要性。能做到无疾而终，是吧？因为我那朋友打电话，你们都回来吧。就不回来，是吧？你想我也不回来，你说你走也不回来，就是觉得他不可能。那么好身体他不可能走。老太太一看都不回来，知道坏了，那也得走。他知道他必须得走了，自己把头也洗了，脸也洗了，把头也梳了，把那个寿衣啊，咱叫装老衣服，这都换上了。然后呢自己找两块板都躺好了。那装老鞋，那寿鞋装老鞋都穿上了。那就绊脚丝，搞绳子，那人死了那脚得绑上，那个手里还攥的那个干粮， 就是民俗哈。 对，自己都准备好了，往那一躺走了， 这真是罕见啊。 就去世了。这叫亡府，啥叫无疾而终？就是死了这个府，这叫亡府。能得到这一府的人有几个呀？死不起活不起，死不成活不了，是不是？生不如死。你说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人世，你就是亿万富翁又有啥用？是不是？你个高官又有什么用？ 这个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就好像没得善终一样啊。 对，不得善终， 不得善终， 这就叫不得善终。就是人得善终，这叫亡府， 亡府也叫善终、 亡府也叫善终，也叫无疾而终，也叫靠宗命， 靠宗命啊， 靠宗命， 实际就等同于善终啊。 你看 善始善终嘛。 对、你看古人说这个五府临门，那有多重要啊？ 就是， 就连这个也不明白了，今天。你说咱说治胃病，治胃病就是让你是吧做到五府临门，是不是让你不得急性病？你说不得急性病啊，你说治胃病不得急性病，我就不得急性病，谁信呢？那能不得吗？你说不得就不得了，他肯定得，但是我能这个不是说100%啊，那不可能。绝大多数的急性病通过治胃病的办法，没有急性病上哪得慢性病？没有慢性病哪来看病难看病贵？ 它有实用价值。就咱们救助那些孩子，那按道理那哪是一个企业做的呀？可是那我们救助了，那多数孩子都好了，那有很多就康复上学了。 用你的话来说，光有爱心不够啊，你还有一个有效的方法。 为什么现在吧，有很多人哈，他不救助那些有病的孩子，哎，谁念不起书，我给你点钱，我供你上大学。哎，谁家还有病，说得的那些个重病、大病、疑难病，谁也不去管去，也不捐钱，捐钱都很少。哎，只管那些个有希望的，不管那些没希望的。 对， 哎，所以古人说呀，救急不救贫。哎，这个孩子命要没了，这是最急的。哎，可是现在呢，都去帮助那些个贫的，穷的。 救急不救贫啊、 对，哎，考大学，是吧？我给你赞助点，等你毕业了，你能回报我，能感恩我。那急的呢，得那大病的，什么白血病的、癌症的、糖尿病的、什么类风湿的，好不了，他好不了，最终吧，他死了，他不敢他恩，回报不了。哎，他找能有回报的去做。 确实有。 哎，这个不一样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。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未病工作中来，都能做到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。 因为这些病啊，他不是给点钱就好，你给他个金山他也不带好的。为什么说咱能救助那些有病的孩子，我们有一套治胃病的方法。我说教大家不得急性病，我是在实践当中我找到的方法啊，我自己创造的理论啊，我有一套措施。就如果呢说有人感兴趣，那你就继续听我讲哈。这个你会学到我这些方法。这么说，有的方法就是一用就灵，有的能做到立竿见影，在任何书本上恐怕你找不到。 就像你当年做企业遇到的困难，然后自己悟出的一些方法或者说手段一样啊。 对， 用上就灵。 对，你要是说是上书本上去找啊，你都没听说过那个没人做过，你上书本上你能找着吗？ 像你打鱼一样哈。 对呀、你这找不着。哎，我这都是在实践当中我总结出来的，摸索出来的。哎，对，这是行之有效的办法，防止好多急性病，不得慢性病，就不存在看病难、看病贵。那我们今天，你说这些患者是不是个个都是乙病呢？要真解决了，那真的没有看病难、看病贵了。哎，所以治胃病的重要意义，哎，就在这里。那问题是，这个治胃病，今天治胃病和古代治胃病，他俩能一样吗？ 对，这个环境、人的自身都在发生变化。 对呀、今天治胃病存在的问题太多太多了，存在的困难太多太多了。 首先得扭转这个观念啊。 哎，对，哎，你说刚才说的这个对，就说这个人们的观念和过去的观念都不一样。过去的观念，你看按道理来说吧，那蔡桓公他不缺钱儿，他不是忙挣钱，人家扁鹊说你有病他都不信， 他缺少的正是这个治胃病的这个观念。 哎，他没有这个观念。 嗯， 那古代人没有，这今天人那搁哪有这个观念？今天的人就更没这个观念。 所以说就是一提到这个治胃病啊，还有人以为是胃肠的胃呢啊。 哎，对了，我有一次我就拿着治胃病的材料给一个朋友看，这朋友说你这个胃写错了。我说怎么写错了？他说不是肠胃的胃吗？我说不对，未来那个胃。哎，他说那啥意思？你看，今天一说治胃病 哎，马上就想到肠胃出毛病了， 就是由此可见一斑啊。 哎，你看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胃是哪个胃，都不知道是未来那个胃，防范于未然，这个防病就不让你将来得病，你看都不明白，那你说治胃病那还能治了吗？是不是？ 就是， 哎，观念问题不改变，现在人就说我父亲， 嗯， 那时候你看我是搞健康产业的嘛，我对这些东西，你看我都把它研究到什么程度了， 嗯，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跟我父亲，我说呀，你没事啊，搞搞养生， 哦， 啊，搞搞保健， 嗯， 啊，我教你一些方法， 嗯， 我给你一些个调理平衡的产品， 嗯， 我吃它去呢，早晚不得死，嗯，人早晚不得死，你看，有一句话叫“不见棺材不落泪”，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多呀， 就是，嗯， 太多了，那就有病上医院呗。 没事儿哈， 没事儿，平时这折腾他啥呀？谁有功夫整那玩意儿？ 我没事儿哈， 哎， 不算 没事儿， 养一养就好了。 对， 休息休息就好 了。哎， 都这样式的哈。 多数人都是这个想法。 明天、后天日积月累， 嗯， 病养成的时候可能就 对， 来不及了。 那时候我父亲呢爱喝酒， 哦， 啊，他不吃饭，也很少吃菜，他就喝酒。哎呀，我说这个不好啊。 对。 哎，我说那个，你多吃点饭。不喝酒，吃点菜。 嗯， 他说那活了还有啥意思了？ 这真是观念啊！ 哎，你看这是观念。 嗯， 哎，你要说哎搞什么养搞搞养生，哎搞搞保健，你看整他去呢，这人活早晚不得死。嗯，反正有一次呢，我们家一个亲属，邻居， 嗯， 有病，他跟送葬。哎，你说不知道怎么的，他突然就来个急性病，当时就堆那块了。然后就人事不行， 就是你的父亲， 我父亲吗？哎，当时就人事不行，也没看他有什么病哈，当时就堆那块了。 这真是病来如山倒。 哎 啊， 哎，结果呢，不一会儿他缓过来了， 哦， 又恢复过来了。 这个还是说之前呢，有潜伏的一些疾病导致的啊。 那没病他哪会那样呢？ 突然发作了。 哎，就突然发作了。 嗯， 哎，他缓了一会儿吧，他又缓过来了。 哦。 哎，从那以后，我说吃啥他就吃啥， 哦， 他不再说了，早晚不得死，他不说这话了。你看， 怎么变了？ 他知道害怕了。 对， 哎，这人有很多人吧，那平时也包括那个我家有很多亲属， 嗯， 也是。我说你们没事搞搞养生，搞搞保健，整他去呢，早晚不得死。他好像他挺不怕死似的，一等到有病，你看他。你让他吃啥吃啥，让他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，他一点都不带差的。 但是到那个时候已经有点晚了，已经是病已经形成了。 嗯，那就是说扁鹊见蔡桓公。 嗯， 那这个例子多好啊！那蔡桓公哪知道自己有病呢？死活不承认自己有病，我哪块都不难受。 嗯， 但只有上医那些个医术特别高的人。一大眼就能看出来，但他死活不承认呢，是不是？但是他发现有病的时候来不及呀，来不及的多， 还是这个问题 啊。现在还是问题啊。 这个故事很启发人啊。 嗯嗯， 这个人很有启， 这个观念不改变，在全国普及啊，治胃病，推广治胃病， 难度哈， 难度太大了。你到谁呢？哎，不当回事儿，不理会。 对， 哎，说你拿他没有办法。 嗯， 哎，我想啊，通过咱们讲这个治胃病啊，让大家得明白，得转变观念。就以蔡桓公，扁鹊见蔡桓公，就以这个例子作为终生的对自己的一个警告。你看，那都大王皇帝，是不是？他都能到这种程度，我们老百姓。那就记住这个教训，哎，平时呢，哎，我们就是来做一些保养，啊，养生，啊，保健，预防，是吧？调理，不要那么固执。现在有很多什么情况呢？有人呢，平时觉得身体非常好，有时候还跟人显摆呢。哎呀，我啥病都没有，一点病没有。到医院做体检，医生说是癌症晚期， 你说这样的多不多？ 对，特别多， 特别多吧。 嗯，这智者啊，每年都要呢定时或者定期或者定量的，为这个健康做些投入， 哎， 舍得。 这个对， 嗯， 不是每年去做体检， 嗯嗯， 这体检有利有弊。你看，有一次我们在北京，也是那个客户嘛， 嗯， 就是检测用癌症试剂， 哦， 啊，检测这个看谁体内有癌细胞，检测这个，有个几百人吧，当时检出六个有这种那个癌症倾向的，那去一下去，那个欢天喜地的，有说有笑的，是不是？ 嗯， 没有一个说我娃呀，我这个得癌症了没有？一检测出这个，他跟别人的指标不一样。当时走道不会走，让走不会走路了都，腿发软， 吓得啊！ 你看， 嗯， 就是人检测出来，这就是副作用就出来了。就是这个观念呐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尤其什么是福不知道， 嗯， 那你忙啥呢？天天呢？那啥是福？那古代讲五福临门，福都不知道了，你还忙什么呢？生活没有方向了，没有目标了，啥是福不知道了，以为就是财富是福。这就是观念问题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现代人呢，整个这个养生、保健，跟古代的观念又都不一样。因为古代这个。这个健康养生啊，他的观念是什么？就是第一叫养生，就是我怎么能得到五福，怎么能长寿，怎么能健康，怎么能无疾而终，那你得有措施啊。古人措施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养生，第二个保健，第三个预防，最末是治疗。治疗为末 啊， 养生第一， 第一步啊， 保健第二，预防第三，治疗为末。你看看我们今天是倒过来了，治疗第一，预防第二，保健第三，养生为末，这就是观念，整个观念倒过来了，那病它能不多吗？但是现在呢，说养生第一，养生第一，养什么呢？ 对，这是重要的哈。 是不是养生养什么呢？不明白，你不明白，你养生你不是瞎整吗？就是你做的东西不对，你是养生了，是吧？那离你真正养生的太远了，你跑跑步那也叫养生。是吧？你做做那个保健操，那打太极拳都叫养生。那养生多了，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养生？那你说今天咱们搞养生的人不少。 对。 你问问他谁说搞了养生啥病没有？ 对。 任何事情你都得抓住主要矛盾。你把这个主要的解决了，其他一切都解决了。什么都解决了，你这也整那也整都整了，就主要的没整。你养不了生，说保健，保健保护啥才能健康？啥叫保健？就是保护健康。 对， 用啥保护健康？你要是不明白，你不是白整吗？你以为啊，我吃点保健品就要保护健康？这观念又错了。第三，预防。你看，预防，谁都知道啊。这个没病防病，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他就提出来，预防重于治疗。 对，防火胜于救火哈。 关键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防什么？那你不知道防什么，那你还知道用啥防吗？ 我脑子里就有一个，就是防病这么一个粗略的一个概念。 是啊。 那怎么防具体啊？ 对，你防啥不得病呢？ 就是。 你用啥防不得病呢？它不是这个问题吗？ 这才是具体的、啊、 对，你看你不知道用啥防，也不知道防什么，这个预防是一句空话。所以吧，这个古人呢、我倒觉得 比现代人有智慧。古人的观念应该说是对的，你看预防第一，对吧，那个养生第一，这个治疗为末，今天就能给他倒过来。现代的人哈的意识观念不愿意治疾病，我就有病上医院得了。 对，你问他没功夫啊，或者没事儿， 对， 都是这样的。 人性的弱点啊，你先听有意思啊，这人性的弱点，很有意思。你比方说啊，有人说抽烟不好，那就抽；说吸毒不好，我就吸， 明知而为。 对，说喝大酒不好，我就喝。说 熬夜不好， 对，熬夜不好，我就熬夜，我就晚上一宿以后打麻将，是吧？你看他明知道他心里明白的不好，他啥一样不落，我就坚持那些不好的。说那个早睡早起好，你看他就不早睡，说这个运动运动，活动活动，我就不活动，是吧？ 这些对健康不利的行为啊，就是他不会立竿见影的。对人产生危害， 是， 所以他不当回事儿， 这就是人性的弱点。明知道不好，我就坚持做，明知道这个好，我就不做。 也就像你说的似的，不撞南墙不回头哈，不见棺材不落泪啊。 这个真是这人太多。原来我有一个朋友，我那个朋友啊，就是糖尿病，那体重啊190多斤，那肚子啊挺大挺大的。那而且梆梆硬，那腹部啊特别特别硬。然后他跟我说，那天晚上在一起哈，那吃饭，他喝酒。我说你都这样了，你还敢喝酒啊？他说我天天喝，天天喝酒， 天天喝， 他天天喝酒。 没有糖尿病，天天喝也不行。 对，他的糖尿病都那样了，他还天天喝酒，一次还能喝半斤白酒。喝完白酒你还喝啤酒。我说你不要病了，你那身体能好吗？他说没办法啊。我说什么没办法？他说朋友啊，天天大伙聚，他说不喝不好意思。哎呦，我说你都这样了还不喝不好意思，我说等你喝到上医院了住院了抢救了，我说你那些朋友天天在那陪着你不 看谁不好意思哈、 啊？你这就看谁不好意思来不陪你。 就是 我说一个都没了。你不喝不好意思，你看，要面子活受罪吗？他就是说不喝不好意思。我说什么时候把你喝到住院了，出不来医院那天，陪你的只有你的老婆、孩子，你那些朋友，不好意思的一个都不带来的，顶多来看你一次、两次，说天天在这守着你，是吧？陪着你。没有，我说你有啥不好意思的，是不是？你就这么说也不行。你看他都明白了，他心里非常明白，他还得去喝去。就是人性弱点，就是咱小钱啊就念那个书本啊，说今天治胃病啊防病，现在的人很多人就跟小时候咱念的课文啊，有一个叫那寒号鸟。你学过没有？说哆啰啰哆啰啰，寒风冷死我，我明天就得窝。等到第二天一看，天都暖和了，他说太阳也出来了，这叫我这个昨天晚上那么冷忘了，又去玩去了，是吧？到晚上一冷，他又想起来难受了，我明天就得窝。就这么的，一直到冻死 吐 啊。你说现在有很多人。对健康不就是这个吗？ 真是。 我还喝，身体只要能挺住，我就不去做那个养生去，我就不做那保健去，就不做那预防去，就不去治胃病去，他就不做，这就是今天治胃病存在的问题。治胃病啊，存在的很多问题。那这些问题呢，就刚才说了，观念的问题。是不是？那有人呢，不知道什么叫治胃病， 对， 是不是？有人不知道用什么治胃病，说治胃病，这都是一种说辞。 北京一店地址：